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门。今天我讲到的主题是为你的圣三一。你听这样会不会觉得奇怪？为你的圣三一，通常我们大概会比较习惯听我们应该为上帝而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许我们应该说。 为圣三一的你，对不对？啊，其实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两种都有，的确有这个律法，我们应该为上帝而活，我们应该彼此相爱，这个就是为上帝而活。但是我们的经文更强调的就是那福音，为我们的圣三一。 上帝是为我们的，是为你的。我们现在再一次的看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这次看的时候，请注意到圣三一的上帝如何是为你的。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要使我们借着他而活。上帝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上帝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到成全了。 上帝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遣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见过的，并且现在做见证。凡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上帝里面。上帝对我们的爱。 我们已经明白了，而且相信了，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两种都有，对不对？上帝爱我们，我们也彼此相爱，但是最重要的，很清楚是上帝爱我们。第十节说。 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了。我们的经文后面几节第十九节也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最基本、最关键的就是这福音，上帝先爱我们。的确有那律法，我们也应当。 爱上帝，爱别人，但是这是上帝先爱我们之后才有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集中在那基本的福音：上帝爱我们，圣三一的上帝爱我们。那圣三一的上帝是为我们，他是为你的圣三一。不晓得当你刚才听这段经文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那圣三一的上帝？有没有看到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上帝？每一位里面都有。我们复习一下：上帝就是圣父，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上帝圣父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上帝圣父把他的灵，就是圣灵，赐给我们。父差遣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段经文和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很清楚，圣三一的上帝是为我们，是为你。 为你的圣三一，就是下礼拜在台北板桥路德会和平堂要举办的青少年联合夏令营的主题。除了我和我全家之外，从救恩堂要去参加的有三位青少：陈桂华姐妹、 陈静怡姐妹，还有陈英州弟兄，还有三位同工，就是辅导员，是卢慧玲姐妹、潘慧华姐妹，还有蔡梦晶姐妹。除了救恩堂和和平堂之外，还有台南的安中、路德会安中教会的一些青少，还有他们的牧师吴三的牧师跟师母，他们也会参加。那么我们在这个营会会学习圣经怎么说关于圣善义的上帝是个为我们的上帝。其实我们在救恩堂每个礼拜都会被提醒圣善义的上帝如何是为我们。我们每个主日崇拜都会一起承认使徒信经，在这使徒信经里面，我们就看圣善义的上帝如何是为我们的。就是使徒信经分成三部分，就是根据圣父、圣子和圣灵。在每一部分我们看到圣善义的上帝，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就为我们做很多特别的事。圣父创造了我们，圣子救赎了我们，圣灵使我们成圣。我们现在再一次地思考使徒信经，这次我来念，你们听和看圣三一的上帝如何是为你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承运，从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地狱，第三天从死人里复活，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一圣基督教会，圣徒一体，罪得赦免，肉身复活，并且永生。阿们。我们现在慢慢看圣三一的每一位格如何是为我们。我们从圣父来开始，我们连一点都不配，但是圣父在他的爱里面创造我们，并且他一直还在保守我们。圣父 并没有预先跟我们商量说、白佩德或者、阮旭芳或者吴忠训、你们要做个承诺，要答应啊，如果我创造你的话，你会不会很乖？你会不会当好人、你会不会不自私，不要骄傲，你每天会爱人如己？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创造你好不好？当然上帝没有这样说，爱我们的天父没有这样说，并且 圣父天父明明知道白佩德、阮旭芳、吴忠训根本没有办法这样子，他很清楚我们出生之后不会这样。天父明明知道我们都会当作骄傲、自私的罪人，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但是上帝天父在他的爱里还是创造我们，并且他还是在保守我们每一位。在他的爱里面，他也为我们另外做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屡次地说，爱我们的天父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为了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圣父的确是为我们的上帝，圣子也是为我们的上帝。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圣子的话， 你住在你完全完美、充满快乐和平安的天家，你会不会想要离开那里，为了来到这里？也许我们今天剩下的外国弟兄姐妹们，他们会觉得很辛苦，他们那样离开他们的家人，离开他们习惯的地方美国，为了来到台湾。其实我们教会也有一些相反的例子，为了求学，像卢慧玲、白师母，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是离开他们的家人在台湾，他们很舒服、很习惯的地方在台湾，为了去美国留学、去求学。其实那个真的很辛苦，特别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不容易。但是呢，这种交换国家的辛苦，这些能够跟圣子的情况比较呢？圣子离开他完美的天堂，为了来到这充满罪恶的世界，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受逼迫，很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我们任何人的情况没有办法能够跟耶稣的情况比较。为什么圣子耶稣基督愿意受这种苦呢？纯粹是因为他爱我们，并且这是一种充满恩典和怜悯的爱，因为我们都是非常不可爱的，我们都是骄傲自私的罪人，但是圣子来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这些罪人，他就是这样救赎了我们。圣子的确是为我们的上帝，圣灵也是，感谢主，圣灵也是，因为除非圣灵来使我们相信圣子耶稣基督那位圣子的救赎工作，那位救赎工作 那些工作救赎的工作就对我们无益的。如果圣灵没有来的话，耶稣所做的对我们没有意义。但是圣灵也是为我们的上帝，他借着福音、借着洗礼重生我们，使我们相信耶稣，并且圣灵借着福音和圣餐保存我们在这信心里面。我们非常需要这为我们的圣灵，这是因为我们原来没有灵魂的生命，我们也没有办法给我们自己创造一个灵魂的生命，重生我们自己。并且圣灵重生我们之后，除非他继续坚固我们，我们就很快会离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但是圣灵就像圣父和圣子一样，的确是为我们的上帝，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所说的一样，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一直在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我们真的都不配，但是圣灵、圣子和圣父都是为我们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为我们的，他是为你的圣三一。现在为了做个总结，我们要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为了下礼拜的营会写的一首诗歌。那么这首诗歌是很简单，但是它里面的意义是很深，就是因为圣三一的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很深。我们要唱两次，那么因为这首歌真的是很简单，所以至少第二次应该可以跟我一起唱的。圣父创造我，圣子救赎我，圣灵他使我成圣。圣父创造我，圣子救赎我，圣灵他使我成圣。圣父他爱我，他创造我，他保守我，他照顾我，他差遣耶稣来救赎我，他请我祷告帮助我。圣父创造我，圣子救赎我，圣灵他使我成圣。圣子救赎我，圣灵他使我 是我成圣，圣灵他爱我。